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呢度系 hkpeanuts.com， 我系谭文豪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s.com， 我系何俊仁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香港人最积极。我是肥佬黎， 你真系大王，我真系准备唱错，我准备唱错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解释唔到，喂，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哇，咁啊，头先好多汤饮啊，我见到老萧啊，真系吓，咁啊，嗱，今日翻到嚟啦，嗱，点解我哋即系今日见到我哋啦？咁啊，因为土伯啊，就你有饭局吓，玩啲人， 听晚有饭局啊， 系啦，咁又唔系飞吓，咁啊，冇办法啦，咁样样，咁你间唔中都要应酬下嘅，其实就系、是，咁啊，嗱，好啦，今日翻到嚟啦，咁啊，我哋就吓，即系顶呢个礼拜，即系我哋转礼拜四啦，咁转礼拜四呢个 timing 好好啊，因为我哋见到咧就系、是、啊，今日又今日嘅即系。哇！即係其實主角 of the day 啊，就係呢個何君瑤啦，咁樣樣咁啊嗱，何君瑤啦，你知啦，佢呢排啦就好響應啊呢一個習近平嘅呢個所謂嘅鬥爭精神啊，係咪？一個佢咧，一個六八九啦，兩個撲街啦，其實就係、 是、少少梁美芬啦、 啊嗯，梁美芬。 梁美芬 都有出下噶， 系咩？ 系啊，涉下位噶，都有做涉石人噶。 唔系喎，佢好惊香港民主人权。 吴秋北啊，嗰啲咯。 吴秋北系正仆街嚟噶啦，呢个广州仔啊嘛，呢个系。 唔系，所以好明显啊！头先你一语道破咗个关键就系、是、咧，当习近平嘅内部讲话喺香港嘅问题里边咧系要斗争嘅时候咧，咁呢啲牛鬼蛇神就 出晒嚟啦。 哦，咁你讲漏个工联会，而家嗰啲工联会议员全部都喺 Facebook 个 cover 写住香港人要赢。資本霸權要輸喎、 哦！呢、哦這個就係你見到啊，即係阿陸仲雄啊，佢嗰個 Facebook 就係咁寫嘅，其實就係、是、上個禮拜，即係我早兩日我同阿毛哥都講過呢個問題㗎啦。即係你次次都係，你知道咧，就其實你工聯會咧平時咧冇事冇幹，你知佢就其實係不學無術啊，你滿腦子馬列毛㗎嘛，呢啲冚家產係。 咁咪所以食正個 係啊！即係佢哋唔玩鬥爭，其實佢哋係冇存在價值㗎，呢班撲街。 咪所以嗱、啊，由老共喺《人民日報》裏面，尤其是阿胡錫進分析咗香港嘅問題咧，原來佢而家先猛然發覺，原來佢啲屋係好細嘅咁樣。咁跟住《人民日報》咧， 而家先猛然發覺啊！ 所有嘅評論咧，都係將成個反送中運動咧，係歸結到咧，係去一個嘅所謂嘅階級矛盾問題，就話大家買唔到樓啦，大家睇唔到未來啦。OK， 咁所以咧，我哋又要即係啲人所謂嘅搞呢個抗爭咁樣，或者喺佢哋嘅角度叫蘇聯啦咁樣。 嗯， 咁佢咪將一個明明係一個好明顯嘅政治問題，去帶到去呢一個位咯。 嗯， 咁所以你睇到㗎嗱，佢個套路即係第一就係、是、用呢一個嘅所謂嘅對話平台啦，嚟好學抄法國啦，係咪先撤回，跟住就對話平台咧，其實一模一樣㗎嘛。好啦，第二個方法。咪就係解決所謂嘅民生問題咯，係、 嗯、 咪搞啲地嘅問題咯？ 咁跟住你批李嘉誠嘅背後，就係在於將嗰個矛頭就指向啲資本家嘛。 嗱，而家咧，我覺得就其實係我覺得都有啲唔公道嘅。我因為咧，即係你知道咧，爛頭卒就係呢個工聯會做啦，領工係邊個領咧？就其實係而家民建聯領喎，因為嘅如果你話鬥爭嚟講啦，咁就其實係你知啦，你鬥地主就搞呢一個土地收回條例啦，咁土地收回條例喂鬥嗰、那個出面鬥嗰個咧就係你工聯會你嗰班你班咁樣嘅垃圾係嘛，但係你真係領工嗰啲就係民建聯嗱，你今日啦嗱，你睇下呢個新聞啦，即係民建聯啦，今日見嗰啲咩地產建設商會啊。啊，咁佢就話爭取支持用呢一個收土地收回條例，咁叫佢哋啦，就爭取你支持啦，就係、是、話叫你哋咧就唔好上訴，最好就唔好司法覆核我哋咁樣樣。 喂，但係問題呢啲嘢，喂，真係幾年前最早講過係朱海迪嚟嘅噃，喂，即係檢查呢一進行呢、這個檢地去到 check 中地。處理問題嗰啲，喂係呢個朱海迪啊，一班社運人士啊，而家嘅本土研究社做呢啲咁嘅嘢 嘅喎。所以其實你睇到咧，佢哋嘅過程裏面都有分工嘅。OK， 有所謂你為嘅垃圾爛頭卒啦。咁另外一方面咧，有一啲咧係扮演咧係理性建設嘅領 導。佢哋就領工嘅，即係佢領票嘅，佢哋就係、是。 因為點解咧？佢一定要咧喺中間嗰度攞翻啲選民咧。是相對上咧係温和啲嘅，problem solving 簡單嚟講就係解決問題嘅。嗱，經過百日嘅抗爭，超過100日啦而家，咁啲人開始係有少煩厭噶嘛。我講緊中間嗰啲，唔係講緊我哋。咁自然啲人就諗下，喂，咁有啲分析嘅問題，好啦，咁人民日報幫你分析咗啦，係咪連續兩篇文章係因為階級矛盾嘅問題，因為係香港住屋嘅問題，或者係年青人睇唔到嘅希望嘅問題，咁佢咪出呢啲嘅套路去賭咯？但係我覺得頭先你開波準備講個主題就係何君瑤咧， 何君瑤啊， 喂，我覺得呢只真係 fit 馬嚟 嘅，係啊，佢自己就係 fit 馬，就累死自己只馬愛馬係咪？ 因為點解佢係 fit 馬咧？大家試下細心冷靜分析，即係佢係跟得最貼、最快，亦都係最準嘅人。嗱，先不評論佢究竟呢個係一個賤人定係壞人，定係契弟啦，卑鄙下流賤格啦。簡單嚟講就係、是，即係我已經假設咗呢樣嘢先。但係你睇佢一舉一動，每一次都係食正個位嘅。嗱，第一次元朗嘅襲擊出嚟 claim 嗰個 credit。OK， 佢係明擺出嚟 claim 個 credit 啦。不過有時候做多咗，做過火啫嘛。但佢依然係冇問題嘅喎，就係即係鼓足勇氣再嚟嘅喎，不停喺 Facebook 玩 live 嘅喎。 喂，呢啲 credit 梁美芬唔敢 claim 㗎。 跟住水炮車指住呢一個嘅郭榮亨係咁罵佢，因為郭榮亨話佢黑社會啊嘛。哇，佢幾夠勇啊，係咁圍埋去，好在有高佬喺度頂住啫，大佬。好啦，開學之前，逐間學校。掟信去空嗰啲校長， 我有親身探訪， 甚至乎自己去埋 之後再出刀手， 係咪？跟住你諗下呢一役，喂，其實馬會都係好為難噶嘛。根據有人嘅講法就係話有兩個講法，一就話唔該，你嘅馬不如唔好跑咧，咁就冇問題咯。第二就係、是、請你不如你退出即係馬會做會員啦，係咪？係 啊， 即聽聞啫嚇。唔知堅定流啊！ 呢個就好似話係啊，即係啊邊個啊？鄉議局嘅有咁講嘅，就係、是、叫佢哋即係喂，你唔好做啦，或者叫佢 DQ 咗佢啦嚇，你唔好再做會員啦，大佬啊啊咁樣樣嚇。 唔係咁，但係你睇到呢條友咧，嗰種鬥心同埋嗰種意志力咧， 係 喂，確實係犀利過我哋啲人嘅喎。 唔係咁，佢爛仔格啊嘛，咁你 Street Fighter 就係咁噶啦，其實、就是。 喂，佢其實佢已經知道，正如好似我而家啲survey 咁，即係啲調查咁。八成嘅人基本上係企曬我哋嗰度㗎啦嘛，反對派嗰度。 咁你見到啊，你馬會 咁我就係執嗰兩成咯。 你而家見到 執緊嗰兩成。 你見到馬場嗰啲其實藍絲居多，其實好多都係。咁但係都話即係其實今次最撲街嗰最陀衰家嗰就係何君瑤，其實係啊。咁有我見到唔知蘋果訪問嗰啲即係好似。投注站啊，出面嗰啲阿叔啦，就話：喂，你呢啲嗰個馬會啊，咁樣去攬炒啊，就係、是、想我哋即係其實去嬲嗰啲示威者啫嘛，係嘛？佢咁樣講，喂，即係其實呢樣嘢真係一次中的，係嘛？ 唔係因為點解咧？發生得太多啦。 係啊，咁你梗係太多啦，但 因為點解咧？你一次一次又一次咁樣用呢啲咁嘅招數 你諗住民意逆轉啊，諗住即係搞到其他人等大家即係神憎鬼厭啊？喂，你諗下上個禮拜六都係嘅，喺呢個即係淘大花園，係咪啊？有咩咁大件事啫？係咪啊？你咪中意你咪唱國歌咯，我哋可以唱呢、這個願榮光歸於香港噶。有乜問題啊？喂，自由社會就係咁，嗱，你又要開拖，嗱，所以咧，何君堯咧跟住嗰步咧，我覺得係大家要小心。最近佢出咗個 notice 話玩清潔香港嘛。 佢就係嚟緊7月21日，唔係9月21日。 9月21日， 即係禮拜六。 禮拜六嚟緊個禮拜六 ，OK。我哋需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。 佢報仇嘅應該係。 喂，第一。我哋一定有人係好唔調氣、好唔順嘅。你做獅子狗啊嘛。 啊 ，OK。咁嗰班人咧，十居其九，都係 job 嚟嘅啫，俾錢做嘢嘅啫。OK。如果你同佢打嘅話咧，或者你阻佢嘅話咧，咁就冇鬥噶啦。 嗱，咁講，嗱， 就係群眾鬥群眾噶啦。 你講呢樣嘢之前咧， 就係不同政見人士之間嗰個嘅衝突噶啦，好似嗰日九龍灣咁噶啦。 啊。 系嘛？你有几佢有几个阿叔阿伯落单 啊？ 系冇意义嘅 啊？ 有咩意思啫？ 但系迅速有防暴同埋便衣走嚟捉你， 冇错啦，只系捉我哋 啊！ 咁所以呢下嘢就真系 斗啦， 万二分小心。 咁所以而家咪话有即系而家连登咪开始有人发起咯？就其实系咪呢一个22日就即系去即系发起运动，就系贴呢一个文连龙墙噶嘛？系嘛？即系趁机换啊！趁機換啊！嗱，其實你譬如有啲咧， 即係多謝曬佢、 啊、 幫手咧，係清一清。 嗱，我見到有啲地方其實係嗰啲文宣比較 out 啲嘅，其實譬如好似咧九龍灣啦，我見有啲仲係講721嘅，其實係 唔係咁個重點係邊樣嘢咧？因為佢其實咧、啊、就係想平息呢個風波嘛，表面上係。 哦，咁你何君堯今日就係咁講啦，佢就話：喂，我隻馬如果要出山嘅話，嗱，我而家隻馬停賽，我隻馬咧，如果香港嘅動亂未平息咧，咁我隻馬咧就會暫停參賽。哇，咁即係等於就係話佢而家天六啊，佢要唔要出山嘅話，就同呢個五大訴求掛鈎喎、啊，大佬。 所以，如果你套用翻佢呢一個嘅邏輯咧， 啊， 同埋個套路或者思路咧，你就應該點咧？21日佢拆完之後。 啊！ 22日你翻转头，证明人心不死啊嘛！ 系啊， 好、 啊、 简单嘅道理、啊，最好你帮手撕一撕佢，因为我都冇机会睇睇我哋点样动员我哋啲群众出嚟。 系啊，喂，人链都可以咁多人啦，更何况你话贴呢啲嘢， 系咪？同埋而家嗰个重点啊，或者一个核心就 系 咧，你展现咧成个和李飞嗰个运动咧，系能够长做长有啊！喂，我哋已经被人拉咗1400多人，我仲有多几多1000系可以咁俾人去搞啊，大佬，系嘛？ 你讲七二一八三一咧， 选兵折将，其实佢系特登 set 个 trap 俾我哋入堕入去啫嘛，等你仇警咯，差佬系我第一敌人咯，忘记晒背后咗所有嘅政治嘅诉求啦，最好 ，OK， 因为你一定唔够我打嘅。第二就係個法律機喺我手裏面，我鍾意告邊個就告邊個，你哋唔鍾唔 like 咩？一係就選擇走，一係就俾我啲人打。喂，佢其實而家就想我哋咁，所以我哋而家做嘅行動呢，就係要展現所謂嘅人心不死呢樣嘢，人面又好，唱歌又好。 哦，咁而家其實講真啦， 再貼呢一個連龍牆都好。 嗱，連龍牆咧就有新嘢貼啦。咁你賀佢國慶啦，就貼曬嗰啲咩赤鴨水啊，嗰啲旗啊。咁樣嚟幫佢賀國慶啱噶啦，其實係。 你翻去支聯會嗰幾大訴求都得㗎。係 啊， 係嘛？你睇下內地一播願榮光歸於香港，嗰條友即拉。嗱，證明呢一樣嘢好簡單嘅道理嘅啫。老共係最怕你輸出革命。 嗯。 系咪？嗱，嗰陣時候雨傘都係嘅啦，即係內地有啲嘅維權人士好，民運人士又好，就陪我哋一齊撐雨傘，屌拉幾年嘅、啊、大哥，即係我哋嗰班人30歲啊，真係。不過我哋而家多樣就係俾人打嘅，大佬，係咪？但係如果我哋繼續將呢一個 message 繼續維持到去11國慶嘅話，我睇你點搞？嗱，但係你睇到佢成個部署，即係老共成個嘅部署就係、是、咧。用鬥爭嘅方法，揾呢啲爛頭卒出嚟，或者係揾呢一個嘅戰神出嚟，呢、這、一個何君堯，係咁喺度打。你諗下， 幾個教師俾689又好，俾佢喺度投訴 夾擊啊， 喺度夾擊啦已經。就是因為在個 Facebook 裏面寫下 message 啫嘛，係咪？ 係。 李嘉誠都俾佢夾擊，林恆子都俾佢夾擊。 就沈旭輝都要即係炒埋啊嘛。 喂，你成班佢而家嘅做法就好明顯體現得到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以強硬為主。 嗯。 OK， 一路硬到底落去，由差人開始喺街頭裏面即係、就是、打獲你濫捕，暴力嘅暴亦都係拘捕嘅捕、嗯。第二樣嘢就係、是。全部秋後算帳你哋咯，喂！嗰啲老師、嗰啲咩副校長、咪助理副校長喺個 Facebook 裏面，雖然我都覺得佢嘅身份就唔係我哋啊，大佬，你寫啲咁嘅嘢就係、是，捉嗰啲，佢話捉啲僆仔七歲都到唔到嘛，即係咒人死啦咁樣係咪？喂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元朗天主教中學 嗰啲景二代啊， 係啊，元朗天主教中學嗰、那個女人。就叫僆仔徐富嘛， 副校長嚟嘅， 個唔知乜鬼。 陳秀芬副校長， 喂，嗰、那個你係咪同一個方法去對付佢先、 嗯、 ？OK， 嗱，而家你令香港人所有人係即係走向絕望咧，或者係走向憤怒嘅邊緣，係在於呢樣嘢啊嘛。 嗯， 喂，同一把尺，大家都係老師 ，OK， 做嘅嘢唔應該係作為學生嘅榜樣啦。我哋講平和啲啦，平實少少啦，咁應該兩個都罰咯。 嗯。 喂，而家你唔係喎，正如六八九咁講喎，繼續要追佢喎，孖埋楊潤雄話佢做得唔夠喎。 係啊， 喂，咁你咪即係玩又文革式嘅批鬥咯？ 唔係，而家就係咁樣啦。而家其實係全面咁嚟㗎啦，即係呢個文革咧，就其實以呢、這、一個政治審查嚟去打開。咁你國泰你已經打開個缺口啦，然之後就陸續有嚟啦，係嘛？ 美心咧， 你咁樣玩法啦，即係其實你即係，我覺得你嗱，你而家見到你美國嗰邊啦，就其實即係加速呢一個叫做立法，係嘛？即係嚟緊下個禮拜就要開始審議。咁如果你話照嗰個進度去睇嘅話，可能十月就可以搞得掂。 唔係，所以咧，我覺得第一次完之前咧，即係簡單總結啦、嗯。何君堯嗰度咧，星期六，千祈唔好。走去同佢玩武打， 因為有鬼佬記者呢、這個英籍記者 Richard Scarford， 咁就其實係上個禮拜啦，其實佢都做咗個預言嘅，就係話咧禮拜即係、就是、上個禮拜 佢就唔係預言嚟嘅，佢、係收到呢一個嘅 trustful 嘅 source 嗱、佢收到方 reliable 嘅 source 係啦， 就話咧九龍灣會出事啊嘛， 係 我朝頭早嗰招咧唔知點解好早起身喎嚇嗰招咧，我都睇到㗎 呢張嘢， 我就唔記得咗 share 佢出嚟。佢應該sorry 喺 Messenger 裏面嘅，所以今次咧，我估 佢 收 佢 Twitter 打出嚟，好似係佢 唔緊要啦，即係總之係一個 social media 啦。佢而家揾人幫佢譯埋嗰段嘢。 係啊，即係驚自己你睇唔到啊，即係中文喎、啊，大佬佢又用 嗱，唔係狼鳥嘅故事，而係在於咧，即係你呢啲嘢咧，就一定係以守為攻 啊。 因為點解咧？佢製造一場全港武鬥嘅把戲嘅時候咧、嗯，跟住差佬可以繼續做嘢。去濫捕，包括暴力同埋呢一個嘅拘捕嘅話咧、 嗯， 我哋蝕着嘅。 嗯， 喺成個過程裏邊。 嗱，睇翻呢幅圖嚇，咁啊睇翻佢自己俾嘅 message， 咁佢就話： 佢出唔到啊！ 出先。 頭先你已經 係 咁啦。 係啦，咁啊就係上星期咧，佢話俾你聽，佢個 source 啊，上個禮拜報俾你聽個 source 咧，就同佢講啊，9月21日咧就沙田嗰度有所行動啦。咁到期時福建幫咧話過埋嚟喎，即係過大海喎，同埋啲藍絲就會出現啦。咁嗰啲差佬到場，亦都係拉咧，即係嗰啲流民啊，嗰啲咁嘅人嘅，其實係。咁好啦，咁啊呢樣嘢咧，咁就大家就 萬二分警醒啊， 係啦，醒 基本上咧呢一個嘅劇本或者呢一個局咧。呢、這個陷阱咧、就由何君堯一手搞出嚟嘅。OK， 佢搞親鑊鑊咧，除咗馬會嗰鑊咧，就係即係少少被動咧、單單都係主動出擊。由學校、元朗同埋呢一單。咁、你知道咧，有得去試啦。我哋星期六走去書局度買膠紙，買呢個 label 紙、或者買圖畫紙，再玩過啦。 一個連自己老豆老母嘅墳就係都拆得嘅人，你冇得同佢硬碰嘅。 哇！但係我見佢今次真係閪面喎，佢今次真係係嘛？佢即係之前咧，佢個墳俾人哋刮嘅時候咧，佢都即係冇今次咁嬲喎。今次佢真係堅上心喎，真係踢中佢春袋喎。 連自己嘅馬都出唔到 啊！ 幾大鑊？ 喂，嗰度錢嚟嘅，大佬，嗰度錢嚟噶，億億聲啊！真係學阿邊個話齋？ 有冇咁誇啊？佢只馬好叻嘅咩？ 我唔知嗱，佢就話佢只馬幾掂嘅。咁但係對於馬會嚟講就億億聲，佢好似銷售咗10億嘅，即係呢啲咁嘅 jackpot 噶嘛，好似話好鬼犀利㗎。係 㗎，投注係 好 犀利， 好多嘅一日。 講多句啦，即係簡單嚟講，喂，呢條友連馬迷、連馬師，甚至乎馬會中人都覺得。喂，你唔好喺度，即系搞串个场啦！ 咪一致地屌鸠佢啦， 系咪？你已经系嗰街老鼠嚟噶啦。不过呢个人系甘于做呢个角色嘅，你要明白，佢好中意做呢个角色，因为冇人敢做啊嘛。 系， 简单嚟讲就有 niche market。 因为佢 边个人敢做何君尧呢个角色啫？ 因为佢咁样做又显得 黄毓民都咁尽啊！ 系佢咁样做又显得其他嗰啲建制派废啊嘛！ 嗰啲有窝囊啊嘛！ 即系你好似你嗰啲工联会嗰啲，其实佢都唔敢去咁样去大声去咆哮嘅。其实 麦美娟消失咗好耐啦， 麦美娟都系闩埋门喺度爆粗屌啊林郑老母啫嘛，系嘛？即系你见到佢见到镜头啊，佢敢唔敢讲呢啲嘢啊？即系如果佢敢讲嘅威啊，大佬，我觉得真系威啊！嗱，所以嗱你。即系下个礼拜开始系嘛？好似阿林郑可以落区噶咯，接受报名噶咯。 哦，去湾仔啊！ 系啊，呢个冚家铲真系 名额105人。 即系我建议大家咧，即系有时间嘅，真系抽啲时间出嚟追击佢噶。 转头翻嚟讲得唔得 啊？好啊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